呀。

但本翁来得鲁莽，命翁还好。 岂敢驸马告辞，必有所为。 我命家将韩琦吃外办事，不想被相马杀死。 相马可曾带到？ 带到了。 何不带上来一同审问？ 为师 有 带相马。 带相马呀！ 你不是王朝吗？ 正是小人。 因何相待提连？ 驸马一言道，韩琦是非小人杀死。 你可曾招人？ 招人了。 人命关天，不该招人。 小人若是不招，驸马爷焉能不死？ 驸马，此乃是本府的王朝，怎说是相马？ 啊，分明是相马，怎说是你府的王朝？ 王朝也罢，相马也罢，来，提领去了。 且慢，走脱相马，哪不担待？ 驸马，你来看，走脱相马，走不了咱老国包，提领去了。 去不得了。 不必想 劝我生谈有什么好，啥时叫你离婚的笑，放过你我 thank you。 是老疯子，如风也不饶。后生当去不问杀猫，就是奔子身上在火塘中跑。 you 啊。 Yeah. 情郎不说你不